C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师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啊，今集咧我哋介绍嘅诗人咧就系王良和。 系啊，王良和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佢好耐啦，佢系香港咧中流砥柱嘅诗人，可以讲系。咁佢创作量亦都好丰富啦，而且几乎每本诗集咧都会得奖，佢得过好多啊诗集又系啦，散文就得过啦，小说又得过，佢系得过我怀疑得过最多中文文学双年奖嘅诗人吓。 系好全面。 系啊，但而且咧最难得嘅就系、是。佢几乎每本诗集咧都有啲唔同嘅改变啊。咁其实大家可能熟悉佢早期咧《幽灯》啊，嗰啲系写阿咏物诗噶啦。其实以前我都有提到过佢嘅咏物诗。咁大家一般讲王良和都系讲咏物诗嘅。咁后嚟咧，佢经过有一本诗集叫《尚未诞生》咧，就开始咧系好深入到个人嘅主观回忆，同埋咧系一个即系好存在主义嘅个体。去諗翻自己嘅好多嘢，而卒之咧嚟到咧佢最新嘅詩集咧《時間問題》咧，其實《時間問題》咧同呢個《尚未誕生》已經隔咗差唔多十年嘅時候先出呢本詩集咧，又唔同曬。咁呢個唔同曬咧，我就知道一啲原因嘅，就係咧其實同佢嘅寫作有關。我覺得咧係同佢開始重視寫小説有關。咁其實咧，大概都係十多年前啦，應該係我記憶中咧就係1998、1999年嘅時候咧，王良和咧就開始寫好多小説，而且一出手咧就出手不凡。我記得佢最出名一嘅小説叫《宇宙》啊，叫《宇宙》，其實寫一啲好日常嘅瑣事，但係呢個瑣事入邊咧就潛藏住一啲咧好令人驚悚嘅嘢。呢種驚悚唔係恐怖小説嗰種驚悚，而係令你去質疑自己存在，或者質疑咧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嗰種驚悚。惊悚喺入边，咁自从佢开始写小说之后咧，佢嘅诗我发觉又开始有一种好大胆嘅变化，就系咧好用力咁样将叙事嘅嘢挤入诗入边。吓，其实香港诗咧唔系好擅长写叙事嘅，吓，其实成个汉语诗嚟讲都系啦，抒情系占咗最重要噶嘛。但系叙事啊，归根到底咧都系为咗抒情啦。咁我哋睇下王良和佢系点样叙事，佢嘅叙事又系。同小說敘事是分開嚟嘅，你唔好以為佢就係將小說一個片段寫成詩，或者係將詩寫成小說一個片段，係兩回事嚟嘅。我哋先聽下佢自己咧都好中意嘅一首詩，叫做《聖誕老人的故事》。 《聖誕老人的故事》，王良和。終他的一生，他的父母都沒有扮過聖誕老人，所以他每年都為孩子扮一次。儿子要他偷偷放下摄录机，对着子夜的窗台。他偷偷走到摄录机后，稍稍早于子夜，在镜头前闪过一只红色的袖子和两个黑白的孩子。女儿说：我是这样向圣诞老人祈祷的。圣诞老人伯伯，圣诞老人伯伯，我想要。他得到一块手写板，他得到一册封神榜和一盒乐高。而他得到一个走到子夜十二时当当鸣响的逼钟。孩子，这世界其实并没有圣诞老人。有的，我亲眼见过。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远处和更远处是松树的影子。火炉的身材升起暖烟，带着一种奇怪的香气，穿过烟囱，鸟到外面乌蓝的天。他疲倦了，躺在床上向时间祈祷。他睡着了，迷迷糊糊听到子夜的钟声，朦朦胧胧看到他的孩子故意在他的眼前闪过一只红色的袖子，然后静静地放下礼物，悄悄开门离去。奇怪的香气，飘散的暖烟，他起来望着用过时的名簿包裹的礼物，他每年的惯忌。他拆开盒子，里面是一个略小的盒子。他拆开盒子，里面是一个更小的盒子。他拆开盒子，他终于把手伸进去， 拿出一盏昏黄的灯，一间七十尺的房子，一张双层床，一个抹米的米缸，一只工伤的大手和一丛养人的笑着的胡子。他拿出一只湿淋淋的雨靴，一副假牙，用双手掩面哭泣的头颅和一罐寿星公年奶。他伸进馋嘴的手指，他钓到一只大闸蟹，钳住他的食指。他看到伤口流着一行鲜血，他想象自己会呱呱大叫。他望着属于自己的最后的礼物，一只恐惧下坠的蟹得到一只救命的手指。父亲曾经教他把手放到地上，他安稳就会松开钳子奔跑。 咁啊，圣诞老人的故事应该都系讲关于爸爸妈妈扮圣诞老人嘅事。 系啊，其实如果你将佢写成小说咧，可能系涉及到佢自己扮圣诞老人啦，又涉及到佢自己回忆中嘅自己嘅童年啦。咁如果喺小说嚟讲咧，都系一个比较正路嘅写法。但系点样将可能要一万字啦先写得到嘅小说咧，点样浓缩喺几十行啊廿行嘅诗入边咧？佢用嘅手法系好大胆嘅，佢系直接咧将好多咧好。超現實或者我哋講係魔幻現實嘅一啲意象嘅轉換啊，係咁好似電影直接剪接咁樣，夾硬咁樣插咗入去。但係夾硬咁插落去咧，佢又唔會俾你覺得咧係拙劣嘅拼接啊，而係覺得咧佢係有一種過渡喺入邊嘅。咁呢種過渡咧就好似電影鏡頭之間兩個鏡頭融化咁樣，但係呢種融化最後出嚟嘅結果咧就係兩個意象咧好強烈嘅對比出到嚟。尤其比如話，當佢講佢去準備聖誕禮物嘅時候咧，突然間切入咧佢自己喺禮物入邊畫咗啲咩出嚟。咁最後佢畫出嚟嘅當然係佢嘅童年啦，但係佢嘅童年咧，佢揀嘅意象咧全部係其實有啲恐怖嘅，濕立立嘅乳靴啦，假牙啦。掩面哭泣的頭腦啦， 連奶啦，有一個 係啦，跟住咧仲有隻手嘅鮮血啊，大閘蟹啊，咁其實呢嘅所有咧，其實對於一個詩人嚟講咧，係一種直面自己嘅童年陰影啊。其實喺西方嚟講咧，有一派叫自白派。其實自白派某種程度咧，有啲似日本嘅詩小説咁，即係寫嘅全部係自己一直唔敢面對嘅嘢，自己 回憶 好私密係啦，好私密嘅嘢又唔敢面對，但係通過呢個寫作咧，其實係一種治療。咁當然啦，對於普通人，比如話西方，其實有一種叫詩歌治療嘅方式咧，就係叫你用詩將自己唔敢面對嘅嘢寫出嚟，咁樣嚟克服自己嘅恐懼嘛。但係對於一個成熟嘅詩人咧，比如黃良和嚟講咧，佢就唔單止係通過呢個去治療自己嘅陰影，而反而要喺呢個陰影入邊攞出啲嘢。比如佢通過呢度寫到呢個大閘蟹喺一層透一層嘅呢個聖誕禮物盒入邊咧，咬住佢隻手，但係佢一轉咧，轉到係佢爸爸教佢點樣咧去安穩呢只大閘蟹，先會放開佢隻手指， 鬆開個鉗。 係啦，呢度咧佢冇去教育啲乜嘢，但係你會感覺到咧係一種治癒嘅力量喺度嚇，點樣用一種安定嘅力量嚟安慰自己心中嗰種恐懼嘅力量咧？包括佢入邊咧穿插出嚟嘅呢句話。他說孩子這世界其實沒有聖誕老人，有的我親眼見過。那到底這個孩子是他自己呢，還是他的孩子呢？ 是 的。那這個我呢是他的孩子跟他說的，還是他跟他爸爸說的呢？那其實這裡面呢已經是找得到一個對生活的肯定和否定的力量在裡面。 是很魔幻的一首詩。 是啊，那跟著下來有一首更魔幻的，都是跟聖誕老人有少少關係，叫做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 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黄亮和。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对着桌上的一碟鱼，正吃着鱼，他忽然听到嗒的一声，他别过脸，看见火炉上火并没有跳动，一条鱼在跳动。他放下筷子，托托眼镜，起身走到火炉边，跪下探头，潮了潮烟囱，今天是什么日子？天下雨。一条鱼穿过他的烟囱，在他鸟着鱼声的嘴角又跳了一跳。现在他的桌子上放着一碟鱼，鱼骨极力向两边伸展，像化石，像艺术品。旁边的玻璃瓶里 水光映着灯光，水光映着轮光，鱼鳃颤动，鱼不自知在水中活着，轻摆着尾鳍，这使他放心，微笑。很远很远的圣堂传来悠悠忽忽的钟声，是出门的时候了。他穿上红衣，戴上红帽，套进靴子，黏上胡子，白白的一丛胡子啊，里面藏着七个小矮人和许许多多分派给世界的礼物。下一场雪吧，打开门，雪落在脸上变成雨。他不坐绿车，他一直走，走到湖边，走进湖里，变成雨。 同样都是魔幻的作品，黄亮和的作品《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 刚才大家就这么听，我想大家浮现出来很鲜明的画面感，可能比刚才圣诞老人故事更加鲜明。我自己浮现出来呢，就好像这个欧洲有个超现实主义画家呢，玛格丽特。 Magritte， 佢咪畫啲紳士坐喺度食嘢啊！但係你仔細一睇咧，又會有啲超現實嘅嘢發生。呢首詩入邊咧就係一個咁樣嘅場景啦，一個男人喺度食魚，突然間咧聽到啲魚喺天上掉落嚟，而且係通過佢煙通跌落嚟。咁當煙通呢個意象出嚟嘅時候呢，你就知道呢個寫嘅唔係香港嘅男人啦，香港冇煙通呢樣嘢㗎嘛。咁係咩呢？咁煙通會令人聯想到聖誕老人。咁但黃龍和佢冇直接講係聖誕老人，有啲曖昧，佢話都係戴上呢個假嘅須，佢可能係一個扮聖誕老人嘅人。跟住佢冇坐綠車喎，佢行到咗湖邊變成一條魚。其實到呢度嘅時候呢，我哋會覺得呢首詩唔係一個夢咁簡單，可能有宗教嘅意味。因為尤其當我哋諗到魚咧，喺基督教嘅傳統入邊，係象徵住犧牲啦，象徵住耶穌呢、這個即係分魚俾大家食啦， 嚇啊！ 同埋啲魚咧係沉默嘅，佢係犧牲嘅時候咧係唔會有一種掙扎啊、反抗咁樣嘅，佢係甘心情願咁去作出犧牲嘅。咁呢度點解可以將一個聖誕老人同一條魚聯繫埋一齊咧？其實呢度黃良和咧暗示緊我哋去諗一樣嘢，就係送贈同埋獲救呢樣嘢，佢將佢自己變成魚，佢唔單止係個派禮物嘅，佢甚至將自己作為禮物派咗出去嘅時候，佢反而係會獲得到好多嘢。 係，所以就由煙通令到大家諗起係可能係聖誕老人在送禮物。 係啦，係啦。咁最後嗰一句咧，先至吊詭喎。佢話你並沒有死去，穿過煙通回到我們的家。咁呢度咧，呢、這個你咧，可能指呢個男人。亦都好可能係同呢本詩集成日會提到一個主題，就係佢母親嘅死。其實入面有一啲詩，亦都有同樣嘅一句話，就話你並沒有死去。呢、這個死亡嘅回來呢，係其實同呢個犧牲嘅送贈同埋給予，同埋最後嘅接納呢，係好有關係嘅。所以令到呢首詩呢，唔單止係一種宗教意味好濃厚，而且亦都係有好深刻、好深刻嘅一種呢，就係生者對死者嘅感情喺入面。 嗯，同埋好似一幅畫咁添啊！ 係啊，已經呢幅畫太鮮明啦，咁咧以至於咧你直接可以將佢凝視為一個靜止嘅畫面。 嗯，係咁啊！除咗一個男人坐在椅子上之外，仲有《神土》呢一首作品。 係啦，點解會揀呢兩首詩咁樣接住呢？其實三首詩有關聯嘅，《神土》呢首詩咧，其實當然啦，同宗教會有關係啦。 《神土》，黃亮和。当新添的香柴噼啪作响，尘土的声音在船屋间回荡。群山在黑暗中把一艘木船托起，穿过我心中。寒烈的湖水高升，像一个餐盘。黑夜俯身撤退，东方淌着新鲜的血。我们在梦中翻身，隐约看见尘土的星星的微光。 咁啊，黃良和咧，我都有同佢傾過，佢係有信仰嘅，但係佢又係好少直接寫到自己信仰嘅，即係佢唔似好多好有信仰嘅詩人，佢會寫好多關於自己宗教體驗嘅啦。但係好似呢首咁短嘅詩咧，其實入邊咧亦都會提到啊餐盤啦、血啦，其實呢個亦都同我哋頭先講到魚嘅犧牲有關。但係最有意味嘅咧就係、呢一句群山在黑暗中把一艘木船托起啊，咁呢个当然啦，如果我哋喺圣经嘅意象嚟谂咧，就系、是、方舟嘅意象啦，吓方舟系 救度人類嘅一樣嘢嘛。但係我又從另一個方面去諗咧，就係、是、莊子有個意象喎。莊子就話咧，夜半有一種神奇嘅力量咧，將一艘船咧藏咗喺山入邊，冇人知道，咁樣嚟暗示一啲，比如話真理嘅隱蔽同埋顯明。或者宇宙之間嗰種咧，人係無法猜度嘅一種變化喺度。其實我唔能夠肯定咧，黃良和係採取邊一個典故啦。但係對於我一個咁樣，好似我呢諗好多好多嘅讀者嚟講，呢兩個典故咧喺我腦海入邊咧係豐富咗佢首詩嗰種意味嘅，即係令佢唔單止係一首關於宗教犧牲同埋呢個即係血啊啊禱告啊。等等有關嘅，更加係關於呢個宇宙一啲神秘嘅真理嘅一首詩。 同樣呢首詩都係可以變成一幅畫喎。 係啊，佢呢首詩都好似我哋講呢個瑪格麗特嘅畫咁樣，係啊。只不過呢度咧嗰個意象更加宏大，好似成個山水咧變成咗一張餐台。 嗯。嚇、 嗰艘船咧就變咗係一個碟喎。 係。 嚇、其實係一個你可能遠睇就係一張台上面即係個碟，近睇係啲山入邊藏咗一艘船， 係好、超現實嘅一幅畫同埋一首詩。跟住落嚟最後嘅呢一首咧，雖然就短短嘅一首詩，不過就應該有好多嘅內容。 係啦， 呢位唐想講嘅 呢首詩咧，其實咧係有好多感情分嘅揀呢首詩，因為呢首詩同我頭先所提到黃良和最近嘅詩嘅好多風格嘅特殊性係唔同嘅。呢首詩係真係一首好純粹嘅抒情詩，而抒嘅情咧同我有關。咁咧佢係涉及到咧一間叫東岸書店嘅已經唔存在嘅書店啦。咁呢間書店咧就係幾個好朋友同我啦，咁我哋幾個寫詩嘅好朋友，其實有啲咧就係黃良和嘅學生嚟嘅。咁咧就我哋當時咧喺1999年咧喺旺角就搞咗間東岸書店，咁好短暫嘅一間文藝書店啦。直到後嚟咧幾年之後結業之後咧，黃良和就寫咗呢首詩係寫俾東岸書店嘅。咁我哋聽聽呢首詩先啦。 最后一夜，黄良和他们偶然提起我们结缘的诗作坊，写下这一句诗，你们就来访了。课室明亮，桌椅宁静，诗在哪里呢？诗人在哪里呢？你们，我的朋友，蒙着诗的眼睛，我老是失忆，将有更多人更多物离开我，这我知道。我也有我的梦，在工作的阴影里梦游，依如啃着白纸，空空如也，此身虽在堪惊，你们却是真正作事的人，使风扇转动，用渔网捕捉书，放走灯光，诗如乌贼，夜如月，我的心有浪不大，海却是无边，一间书店在这个城市漂流，灯影着灯，小贩在水下叫卖，生活溅起浪花，汹涌拍击升起，一座梦幻的图书馆，一间书店，在这个城市漂流。文字，万生的早草，许多许多年后，鲑鱼突然记起，那个清澈的河滩，水声哗哗，宁静的安身之所，满布诗歌的石头。我们在这里搁浅，这里最后一夜，第一夜，满天的星，让我读一首诗，让我读一首诗。 最后一夜啊，黄良和嘅作品就系讲东岸书店。 其实睇翻首诗咧，我觉得东岸书店嘅存在咧，真系太有价值啦。点解呢？因为东岸书店咧赢得咗好几个诗人为佢写诗，除咗黄良和啦，仲有陈灭、陈志德写过啦。陈志德唔单止写诗啦，仲写好多文章都同东岸书店有关嘅。咁当然我自己又写过啦，饮光又写过，即系因为咧喺香港嘅书店历史上边咧，呢间书店可能真系好异品啊， 绝无仅有 啦。系啊，即系以卖诗为一个主打嘅项目啦。当然呢个主打项目系好乌托邦啦，吓大家都知啦。诗人又少，读诗嘅人又少，都有话可能写诗人仲多过读诗人。咁你卖嘅诗集又卖得几多本出去呢？ 咁而且咧，大家都係好多詩集都係朋友之間，可能已經送咗啦。所以可能我記得咧，就從我哋開始咧，我哋就提倡一樣嘢，就係話香港詩人之間唔好互相送書，唔係咁樣一送完之後咧，唯一嘅讀者都冇，即係可能買你詩集嘅人都冇咗啦。咁其實黃龍王呢首詩咧係好推心置腹嘅一首詩嚟嘅。佢入面咧，佢好謙虛，佢話你們才是真正做事嘅人。即係佢話佢作為一個詩人咧，可能對詩嘅推廣或者對文學嘅付出，只係喺詩上邊咧。啊，咁你哋去搞間書店，啊，實實在在咁樣賠錢，賠上你嘅青春啦，咁樣。但係當然啦，我哋嘅諗法唔係咁樣嘅。如果冇呢啲詩，我哋亦都冇開呢間書店念想啊。即係我哋唔係話為咗開書店而去推廣詩。而剛剛相反，是因為喜歡詩才開一間這樣的書店。 是，那裡面入面其實也提到一些書蟲，是吧？是不是應該叫伊魚？是吧？ 伊魚啦。其實這首詩呢最美妙的地方呢，它其實首詩整首詩緊扣住東岸，尤其岸這個意象的。它入面呢它想像緊，其實跟我自己對東岸的想像很似。我那時候都覺得的，這間書店其實當時西洋菜街的書店差不多二樓的嘛。咁我哋呢後稱二樓書店，其實喺三樓嘅。嗰陣時已經好多人嫌我哋高啊，即係要行多一層喎。但係依家邊個諗到依家所有嘅 咁高 係啦，全部都搬到十幾廿樓。 二樓已經頂唔順啦啲租金。 係啦，當時我哋嘅感覺就係下面係所謂嘅人流滾滾啦。人流呢係有水嘅想像。點解我哋諗到岸呢？就係你可以喺呢個旺角嘅人流入面呢爬上嚟呢，即係唞啖氣嘅。黃良和的想像力比我們更加豐富，他想像這個岸本身是飄動的，在這個城市漂流的，跟著進一步想像旺角的小販是在水底下面叫賣的，即這個都是一個很超現實的想像，是的，但是令我們覺得我們的漂流是很有意義的。因為點咧？我哋去揾嗰啲願意上岸嘅人，呢、這個岸係一條船一樣嘅嘢嚟嘅。 咁啊，有除咗伊魚，仲有鮭魚啊嘛。總之就係、是、即係有河流有水嘅，所以就我嚟襯托翻東岸呢樣、 啊。其實鮭魚呢個意象又好悲壯嘅，因為鮭魚大家知咧，佢係會逆流而上去產子噶嘛、嗯。其實我諗黃龍和佢嘅詩係好含蓄嘅，佢只不過係提到鮭魚突然記起呢個河灘。但是呢入面暗示緊一樣嘢呢，就係、是、對呢種逆流而上嘅事情嘅一種共鳴又好啦，感懷又好啦，因為寫詩同開書店其實一樣都係好逆流而上嘅喺香港。 好多感受啊，睇呢一首最後一夜啊，尤其是頭先阿廖偉棠提到寫詩嘅人多過讀詩嘅人。 依家好似好啲。係啊。 好啦，我哋今集呢就介紹咗四首黃良和嘅作品啊，下一集再傾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